经典。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职场帮帮团，我是方明。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奥森国际英语的 CEO 李国栋。 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要聊一个很实际的话题。说到金九银十呢，在很多的商家厂家都存在于金九银十，但是在职场上也存在金九银十。通常呢在这个阶段呢是企业招聘人才的季节， 没错。 那么到了十一月份的话呢，经过一个多月将近两个月的磨合，又存在了一个对于新人来讲很紧张的问题，那就是去与留。 经过了两到三个月的试工期以后，用人单位也会考虑这个人要留呢还是去呢。十一月份就变成了非常尴尬的月份。 所以有人就管这个秋冬季节的职场啊叫做分手期。当然这个分手不是说男女情感的分手，指的是我是不是要和这个工作来分手。 我们呀之前呢曾经听说这么一个事儿，就一个人事，一个非常老的人士啊，我们说人事老司机，他提出的十一月份来应聘的人呢大多都是怎么样，有可能是在别的机构被淘汰的，这时候的人呢要特别慎用。如果他被淘汰了，说明要么他情商不高，要么技能不达标，要么呢就是有其他的因素来干扰，所以十一月份招聘的时候要特别谨慎。但是到了十二月份的时候呢，跳槽，十二月份一月份跳槽的最后一阶段，所以每一阶段他有自己的特点。那跳槽的人和被淘汰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种心态，和两种用找工作单位的时候的条件也各自不同。 嗯， 对。 那说到这个去与留的问题啊，作为职场新人来讲，如果他经过这一两个月的磨合，认为自己呢还是挺愿意在这里面留下做工作的话，那么他的心思可能会比较忐忑。当然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说他不想留这儿了，那么他言而然的走也没什么。那面对这些比较忐忑的人来说，他们所要面临的都是哪些问题呢？ 他面临的就是现在这整个企业啊在用人的问题上，他们成本都提高了，条件也提升了，也就是说我给你的工资肯定是要比以前高了，现在整个社会都是这样子。第二，我给你的福利也高了，因此我们说企业当愿意付出的时候，他也提高了他的条件。如果我们作为一个应聘者职场新人不能在这期间及时的满足那么用人单位给你的这些个基本的要求和条件的时候，你的危险就要来了，就是有可能会被淘汰。所以新入职的职场新人一定要在三个月内快速适应，快速达标，一定要让自己所讲述的在面试当中讲述的内容以及你的岗位职责提及的内容基本能达到一个匹配。就是如果你真的做不到，你工作量和态度要上去也能加分。 嗯，就是能力差可以用态度来补充一下。 是的， 是吧？ 对。 那说到这个职场新人啊面临这样一个去留的状况的时候呢，心情都很忐忑。那有一部分人呢可能对于自己的这个评估呢还不是很到位，就是他也不太确定自己能否留下。但有一部分人呢就可能很确定，他认为我还是可以的，我100%能够认为我能留下。 嗯， 这种100%存在吗？ 其实是100%啊不绝对。如果你认为你 这家单位现在它本身啊就招了你一个人，那我觉得这百分之百的机会还挺大的。如果你同时是几个人入职的话，这个百分之百几乎是不存在的。 嗯， 就是我曾经也看过很多这个入职的这个新人呢、啊、他其实能力挺强的，反而是优先被淘汰了。 为什么？ 因为呢企业用人的时候呢不光看的是什么呀，个人的能力，他也看个人的性格特点。如果你特别浮躁，如果你自己呢本身就特别怎么样呢，这个状态属于飘的一种状态，其实企业用这种人说心里是很没底的。他宁愿用那些个什么呀，就是说能力素质差不多，也没有那么强，基本够用，但是很听话很踏实的人，这种人一定是优先录用的。因为人家能看出来你在这干多久，如果你明显你就在这当跳板，那么如果你本身对你应聘的岗位认知都不足，说我能干多久你自己都不清楚，有没有下定决心把这一件事情做好都没有底，那其实用人单位会比你还更早的做出决定，因为早一天让你离开就省一天的工资。 这个很实际是吧？ 非常实际。 我是觉得如果说你的能力真的是超强哈，远远高于别人，兴许你可以有这样百分之百的包票给自己打。那如果不是的话，在同等的水平下能力下，恐怕老板对于性格的这个成分看得要更重一些了。 对，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就是用人单位在找人，不是在找人，是找性格。有些岗位就是要快要急，然后就是要立竿见影马上做事情，有的岗位就是要慢工出细活。找到能匹配的这样的人的性格，你会发现很舒服。如果这个人做事情拖拖沓沓的，其实没有几个用人单位喜欢这样的人。这就是说要一定要了解用人单位的基本用人思路和岗位的基本要求是什么，然后根据那个拼命去努力快速达成。 这就是情商的问题了哈。 对呀、 就是说在这个实习阶段、除了你要尽可能的去展示你的才能才华能力之外，那么你为人处事啊，你的性格够不够好啊，能不能为大家所接受啊，都是你要注意的问题。 对，影响一个人的去留的原因呢大多是双向的，其中从个人的角度上来说呢，就是薪水、心情、前途，然后路途，还有什么呀，假期长短的问题。在一些问题上一开始就没有想明白，然后就进去了到这个单位里，你会发现后面的问题会很多。所以有一些离开的原因是在面试期间预留的问题， 比如说 啊，面试当中没聊清楚，比如说工作时间问题。其实很多工作单位不能告诉你说你要加班多久，那是不可能什么都给你讲在前面的。有一些网络单位的话呢，基本上都是10点以后才下班，加班是常态化。那工作性质决定了，结果你发现哎，我没有生活了。有的机构提出说我给你双休，其实你发现你连单休都没有，几乎天天都在加班。 那这是自找的吗？ 不是，很多工作对于你来说你是无从判断的，你不走进去你是不知道的。所以挺好的双休，怎么连个单休都没有，天天都在工作。可能是公司的套路，也可能是出于无奈。而有一些教育培训机构都是双休一开始，但后来为什么改单休了？因为竞争压力太大，都单休了。 这是一个很无奈的事情哈，没有办法去从中去怎么样提前考评啊。那说到这个考评的问题啊，就是还有一部分人呢，我觉得也挺尴尬的，就是他呀也不知道自己该去该留。那有一部分人呢，实习期之后呢，他就铁了心了，我一定要努力，我一定要留下。所以他在这三个月当中、两个月当中，他也会非常努力的。还有一部分人呢，他可能一开始就有一点犹豫，然后他也不知道说这个单位到底是适合我还是不适合我，就是很犹豫的那种，能明白吗？ 嗯， 就这种人他怎么最终决定去留？ 这个标准呢，我刚才其实已经提了五个标准：薪水、心情、前途、路途和假期。也就是第一个就是薪水， 嗯， 这个钱能不能让你生存下来，你连房租都支付不起，你这工作肯定做不下去。第二是什么呢？心情，你这工作氛围，同事之间的关系，领导对你的帮扶，人事对你的态度，这个工作氛围很重要。这个我说这几个标准国内外基本上现在是通行的几个标准。对，人们都很在意我工作时候的心情。第三是什么呢？前景、前途以及发展平台。如果我以前做销售，我现在愿意做销售主管，下一步我希望能成为公司销售副总，我一步步能看出未来几年我能走到什么样子。但是如果我一看都知道，哦，原来以后几年以后我还是这个样子，就从前途和平台的角度上来说没有什么吸引力。你给钱再多 他也可能会考虑不去。环境再优雅，他也认为没有空间。然后呢，就是我们说的路途的问题。有的人住大兴，每天跑一趟俩小时，来回四个小时，这样的事儿不是没有。通州过来上班的也是有的。我们在北京的任何一个地方在选工作都要考虑清楚，你路上这时间你能承受得起吗？因为它不是一天的事情。 嗯， 最后就是假期长短，有的就是没那么长的假，有的给你那么长的假就是薪水很低，它永远不可能让你都占了。所以这五个方面因素呢，你判断有哪几个因素你能 say yes， 你不能 say yes， 那你就只能选择放弃。 有点像那个买汽车哈，就是你要看性价比的问题， 嗯， 要综合判断。但是有些人呢，他的综合判断能力很强，他的自我认知的能力也很强，最终的他的决策力也很强。但是有相当一部分职场新人啊，也年轻，没有什么经历，他判断不出来，他没有这个能力判断。而且呢，就是说，即便他觉得可能现在所拥有的这一切有点模糊，也不太尽如人意，但是呢，我要再去真的找一份新的工作离开这里，也许还不如这里呢。 那你就看还有一套标准，你如果待的企业是个小企业的话呢，你就看看老板这个人怎么样。如果老板靠谱，老板有能力，你能跟他学东西，第二有魅力，然后呢你愿意跟他在一起，第三是什么呢，能挣到钱，有挣到钱的可能性，这三点满足，这老板可以在一起。就是小企业是这么选人，中型企业我们就看公司的发展制度能不能给你足够的机会和空间， 就是眼光放远一点是吧。 对，中型企业一定要看制度，大型企业呢就是一定看公司的文化对你是不是有影响。在这个氛围之内，我就觉得干得特别开心舒心，然后充满了一种信心，因为企业的使命和愿景能吸引我，而且大家也是按这个践行的。哎，这样的公司呢，就是靠文化来征服人也行。所以小中大企业都有各自的参考点。 嗯，其实如果真正能够有一个判断哈，要么走要么留，这个特别简单，但是大多数人都处于那种很纠结的状态。 嗯， 是吧？ 对， 包括这个有的时候老板可能在选择人去留的时候，他也是一个很纠结的状态，特别好的我肯定要留，不好的那肯定走人。但是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处于这个中不溜的， 中不溜。 哎，中不溜。如果这个时候呢，作为企业来讲推他一把啊，我留你了，他有可能真的就一辈子或者很多年都在这儿尽心尽力。但如果有的时候企业就有点犹豫，恐怕这个就得靠自己去拿主意了。 对，企业犹不犹豫呢是一个层面，员工个人的犹豫是另外一个层面。企业上来说啊，一个是招人不好招，所以有一个人呢也希望他能胜任，但胜任不了就要给他时间，时间就是成本。所以去与留的问题主要是呢要看招聘的力度是否给力，如果你招聘力度特别给力，总能上新人的话，其实这个问题就不纠结了。 嗯， 主要还是因为可能招聘遇到困难了。如果招聘没有困难，基本上对于企业不存在用人就是说去留的问题，他可以很快做出决定。当然我说的是基层员工啊，不是说顶层的这样的，那是有时候招不来的。而对于个人来讲的话呢，他之所以纠结是因为个人的能力、阅历、经验和现有的企业和其他企业都不匹配，他需要一个成长的机会，希望人家给他喘一口气的学习空间和机会。但是呢，随着我们北京和全国各地的用人单位的成本不断攀升，房租的成本，然后日常生活成本提升，企业对个人的容忍度会越来越低。我的建议就是，你没出大学之前多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丰富自己的社会阅历，然后呢在各方面的技能上完善自己，并且一定要有一技之长，让人家瞬间能识别你的优势。我觉得这样对于个人来说，他的发展才是什么呀，就是你能把控你的人生，做你职场发展的什么呀一个领导者，而不是怎么样的让人天天匹配你行不行，随时可能面临的什么呀被淘汰的这种可能性，那个滋味太难受了。我觉得呢还是怎么样呢，你没进去之前好多事其实已经决定了啊，还是要靠自己努力的。 嗯，说到现在的职场吧，就觉得特矛盾，甭管是局外人还是局内人，一聊到职场这个话题都觉得特矛盾。就很多人都在吐槽说找不到工作，但是呢企业又在吐槽说我根本招不着人。 对， 这怎么回事呢？ 嗯，就是大家的期待不匹配， 好像期待从来没有匹配过吧。 对啊，这种不匹配源于什么呢，你的期待过高。 嗯， 一方面你又没有那个能力和阅历，很多人在应聘的时候 拿的是间接经验在跟人家去交流。用人单位也不傻，他也能判断出你哪些是自己干出来，哪些你是道听途说的。真正自己做出来的，那么你表述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但是自己干出来的这些人呢，往往他的这个期待的薪资、岗位的要求又比较高。对于企业来说，那优秀的人才过来是不可能轻易的让你上一个很高的岗位，也是要一步一步往向前走。这一点呢，就是说，尽量不要去做空降兵。就算你进去了，你后面的日子也很难熬，因为身边的人都会用一种标准啊、标签啊来盯着你啊，你能不能把这件事情做好？做不好你会怎么样？会有人主动的孤立你。所以，要想让自己啊能够舒舒服服的进入企业工作，我觉得优秀人才不怕从零开始。因为优秀人才从零开始到加速到100的过程，那也比普通人快得多得多得多，根本不用担心这一点。 不过说到这个优秀人才啊，拔尖的人毕竟是少数，那真正拔尖的人呢，他也不太会去担心自己的工作问题，因为需要他的人很多，抢他的人也很多，但是大多数还是处于一个中或者中偏上甚至中偏下的这么一个水平，不好不坏。往往是这些人呢，他们更需要的是一种稳定。真正进入到一个单位之后呢，就希望能够踏踏实实的在这儿稳定工作下来。那么在实习期的时候呢，可能就会考虑，那我该怎么做才能够留在我所实习的这家单位。 其实呢，想在一家机构公司稳定的待下去，这想法都是这样的。但是呢，天下没有真正稳定的事情。因为你不能拦，你也拦不住你竞争对手的出现。一个你干了3年没事儿，你干到第5年，随着你的收入越来越高，成本越来越高，企业办这件事情要不要再用你？他是不是有备用的更便宜的人可以使用呢？比如说从事互联网的，很明显日新月异， 对， 3个月一个变化，如果你不去关注，你马上被淘汰。所以就说稳定是相对的，能不能快速成为企业的一份子，然后稳稳当当的度过试工期，让前3个月顺利的过去的话，我觉得首先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心理准备。我们说这个在一家企业当中，一个人要成功的话，它有2个要素。第一个就是一技之长，快速被人识别。 这个一技之长是一定要和这家企业的、 用人需求挂钩 啊、 尽可能的充分挂钩。那么如果你要是这一技之长如果没有的话，看你学习力，那我能快速学习上手也行。企业其实对这种人更欣赏，我不会我可以学呀，而且我学得快，上手快。那么如果第一个一技之长或者是学习力提升了之后呢，第二个是良好的人际关系， 这个很重要啊， 太重要了。这良好的人际关系，当然说我没有一技之，就是只有良好的人际关系的话，它也是一技之长。其实你可以出去谈客户啊，做公关啊也行， 至少是个加分项吧。 绝对是个加分项。但是光靠人际关系也容易出问题。比如说我就跟领导关系好，我跟下面的关系一般，这肯定也不行。我遇到过这样的人，这种人肯定是比较势利的。我只跟下面好，然后呢我跟领导层关系处得很不怎么样，你也干不下去。因为我们讲啊，就是如果你得不到上级的全面支持，你再往下走的时候肯定是很艰难的。你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也就差不多了。所以我觉得上下呀都要交流。这人际关系呢，上下之间和平行的人际关系，我们把握到一个什么程度呢？首先就是为公司的业绩，为公司的使命目标服务，然后与此同时把功劳尽量向身边的人去分享，不要一个人独揽。你基本上就是这些最敏感的东西你都不介意的时候，其实就是这种利他的精神啊，你在职场当中一定会非常厉害，大家反而会很敬畏你。 这算不上牺牲哈， 根本不算牺牲，因为你得到的是巨大的空间。 就是很多人认为觉得好像明明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或者大部分是我的功劳，但是我要去跟那么多人去分享，老觉得是一种牺牲和付出。但实际上这种牺牲和付出它是特别值得的，算不上牺牲哈。 职场当中的每一个人都不傻，他都在给你打分，这个人到底有没有能力，付出了多少，每天上班是不是比别人早，走得比别人晚，这个大家心里都有杆秤。所以有些话其实不用说出来，你只要做到位，很多人都会看到。但现在呢，我们说职场当中说话的人太多了，做事的人太少了，所以我们一般都是就是你话越多 我们呢通常就越谨慎。你描述的越精彩，我们反而变得更加的警惕。所以与其这样，不如在职场当中呢，我觉得有几方面是真的不要触碰的禁忌，要回避的事情。 真正在职场上聪明的人，他不会真的拿自己当成聪明人的，而且也不会把这种聪明说出来表现出来。 对，是的。 这是经过实习两三个月之后啊，做到了，做好了，能够比较稳定的留下来了。那么留下来之后呢，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我需要更稳定，能够去做一些什么事情让我能够更好的留在这个工作岗位，以至于之后有更好的前途和发展。 如果要是想能长期留下来，我觉得首先仔细阅读自己的岗位职责，把自己现有的岗位职责的范围标准做到极致，这绝对是第一步。然后第二步的话呢，就是你把自己本职工作做好了，就是人际关系，一定要了解你所在的岗位需要什么样的人，然后你又被什么样的人需要。你自己把工作做好，你要考虑旁部门对你的需要，因为未来的你有可能不是今天的你，有可能你会成为公司的副总甚至老总一把手，你会发现其实你旁部门涉及的事情很多。所以有一些企业呢会对新人进行轮岗，轮岗就是你以前在市场部门回来让你进入销售部门，销售部门进入生产部门，生产部门进入服务部门。就是老总刻意想什么呀，就是因为他想重用你，才让你在各个部门走一遍。但有人就是不听，那我觉得我不是干这个的。其实有的人就是没那格局，他不明白老总的内心，其实是这是一种爱的表现。在我看来 他不懂， 不懂， 没有捕捉到哈， 没有捕捉到。那这样的话呢，像这种情形就是丧失了一个长期发展的机会。对，另外一个来讲呢，就是在自己的本职工作当中，如果确实发现自己不匹配，应及时的跟自己的老大沟通，因为你的直接主管很重要。你的直接主管很多情况他都遇到过员工工作能力不匹配怎么样去解决一个问题的方法，所以要跟他交流。其实呢，当你把自己的缺点去跟人分享的时候，也是对别人的尊重。对啊，我这件事做得不太好，我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请教一下我怎么样学习才能完成这件事情，而不是抱怨这个我不会，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所以如果你告诉对方说我怎么做才能把它做成的时候，其实对方还是很欣慰的，他愿意帮你。 其实度过了实习期之后能够很稳定的留在某一个单位，如果想有更长远的发展更好的前途的话，职场新人应该心大一些，眼界放得远一些，而且就是你要去揣摩一下琢磨一下领导或者上级为什么要让你干这件事情，不要单纯的就傻干。其实这里面有的时候有很多意思在里面， 有很多意思在里面。 你弄明白了之后，你自然会按照这个步伐去前进，说不定就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有可能这个事儿还真的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可能会很苦很累。但是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儿。 对，所以有些事情不在于表面你做什么，而是在于它背后能给别人感受到什么。比如说，明明扫地打扫卫生跟你没有关系，可做可不做的事情。然后你的老大说了，去把那个库房清理一下，哎，他通过看你清理库房就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如果你本身你跟他说了我这人呐特别的勤奋，结果呢收拾库房这件事看出来你根本不是一勤快的人，你说自己有计划性，然后老大说了请你帮着把什么什么的一个表做出来，带有明确计划指标的表，结果你这个表也觉得无所谓，然后做的也不是很精细，也不是组织严密的。那么这样的话，你当初面试你的直接主管上级啊，他其实就觉得你当初说话有谎。那几次事情试探之后发现你都不灵做的，整理一个书架都不能把书摆好，那你其实真的大事是不敢交给他。这种试探是无时无刻不在的，包括初期对你所有的考核和培训都带有试探性质。那个人昨天交完了，今天一考核通关，到你这儿连稿子都没有背完啊，那你后期连对练的机会都没有了。其实我们说就是都在细节当中啊。对，一定要俩字，我觉得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就是认真。 好多实习生不都是先从端咖啡

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兆赫的职场帮帮团，我是方明。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奥森国际英语的 CEO 李国栋 David 你好。 大家好。 刚刚在第一时段结束的时候，我们预告了一下，说我们第二时段呢要聊一个比较有趣的话题啊。这个有趣吧，相对于我们局外人来说呢，可能比较有趣，还挺八卦的。但是我想对于当事人或者对于局内人来说，未必是有趣，可能还会很挠头。比如说你吧，你今天一见我的时候就跟我开始吐槽，说刚刚处理完这样两档的事儿啊。什么事儿呢？职场永远离不开这个话题，就是职场恋情，也叫办公室恋情， 也叫办公室恋情。办公室恋情其实它从这个国家的法律上并没有明文的规定，但是从很多公司国内外的公司制度上来说都是明令禁止的，而恰恰就这种现象却是屡禁不止啊。所以现在的话呢，我相信大家对这个话题也是蛮感兴趣的啊。 其实是特别好理解，你想现在年轻人嘛，在一起圈子如果窄的话，他不就是同事吗？在一起话题也多， 主要是 见面也多， 没时间谈恋爱， 日久天长生情，这个很正常哈。然后偏偏领导还不让，你说这多难受啊。 是啊，确实。 为什么不让呢？从企业的这个领导层来讲，他有什么弊病吗？ 从企业的角度上来说哈，这个我们首先是用人，用人的时候呢容易产生什么呀，产生一种不公平。一个是这两人在里面的关系来说的话呢，如果上下级的关系或者是一种其他的一种关系啊，在用人的时候呢会存在什么呢，不公平，被人家怎么样呢，去背后指责，这里面的公平性的问题。因为这种关系不可能不知道，这很容易发现啊。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你用了这个人之后你能不能留得住的问题，万一他们俩的恋情出了问题，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以后，就会导致他们的工作状态马上下滑。如果工作状态下滑还是小，有可能会导致他们的分手，直接导致工作这种关系链条的断裂，这更麻烦。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我们整个在管理当中上级管理下级之间他存在着恋情的话，就会出现管理死角，男生管女生，这个男的老大管女的，那你这女的就会这个不听话。然后呢反之亦然啊，就同样一句话你说在不同人身上他感觉是不一样的，但到他身上的时候的话，基本上的感觉就彻底不一样了， 总会有些异样哈， 怪怪的感觉，这样你就没法管他了。所以办公室恋情的问题是非常多的。 嗯，那通常碰到这样的情况的话怎么处理呢？你有经验吗？ 有经验呢，我也这个查阅了不少的资料，基本上来说呢就是双方走一个，对公司影响小的先走，如果不行就得全都得走。 那如果说 不愿意放弃呢？工作都好好的，只是因为爱，我们要选择放弃自己的大好前途，不甘心呢？ 那怎么办呢？就是首先他满足几个要求，第一个是不能在一个部门，第二不能是上下级，啊，然后第三的话呢，就是在他们的工作的这种职责范围内，两个人形成的这种工作链条来说，或者工作性质上来讲， 没有什么交集。 有交集或者没有交集，我们不这么看，我们看这两个人能不能形成对公司机密的威胁和未来公司业务发展的威胁。如果一个生产部门和一个销售部门的人有恋情，且两个人都是关键岗位，那肯定是要出问题的。当然也有一种情形，我们讲啊，就是如果都是合作伙伴，有股权的保护机制，稍微好一点，但其实也不是完全保险的，因为股权是可以退的啊，所以股权还可以产生纠纷呢。那如果这两人本身所持的股权占的比例很高怎么办？还容易造成什么呀？决策能力的下降。企业，所以整体上来说，为了避免这种事情发生，都是挺忌讳这事儿的， 不希望哈。不管是这个普通的员工，还是管理层的干部，还是说最高层的这个领导层，都是挺忌讳这个事儿的。 对，他容易作弊，容易营私舞弊啊，容易造成什么呀？其实呢，就是一个你等于把个人利益和你的团队利益已经撞到一块儿去了，已经撞到一块儿去了。 好，那如果我们只是说普通的员工啊之间产生了这种办公室恋情，且又不愿意某一个人离开这里的话，那怎么做能够好一点呢？因为如果选择就是分手，那不提了，或者选择有一个人离开，这个也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但如果说我们就选择在一起，同时老板也能接受，那我们又希望能够好好的维持这份工作的话，怎么做能够更好一些呢？ 有两种情形，一个是都不是很重要的岗位，其实没事儿；另外一种情形就是两个人公司分开，因为可能不是一家公司，不要在一起工作，然后呢完全处于不同的部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性质，这是可以的。 有必要保密吗？ 只要他的部门敏感，在基本上来说这种情形都是不允许的 啊。这是一种意义上的保密啊。还有一层意义上的保密呢，就比如说这两个人之间擦出火花了，慢慢的也确定了恋爱关系，但是呢又都不想离开这个公司，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必要保密自己的恋爱关系吗？ 其实呢，保密恋爱关系是非常有意义的。如果你让人家知道了，对吧，那么首先呢会有异议，大家会防着你。另外一来说呢，也看工作性质，如果其中一个人是财务，对吗？就是如果都是高级合伙人，那么财务和某人有染的话呢，那么人家就会觉得你后面肯定是不公平的，对，所以就会怀疑你在数据上和其他方面以及公司政策上存在着什么呀不公平，或者存在着营私舞弊的现象。那如果说两个人在这个恋情上，尤其是什么呢，我们说一个人其中一个岗位还很重要，那么如果没有经过保密的话呢，也有可能会成为职场斗争当中被攻击的对象。说如果你的男朋友女朋友我们知道他是谁，对吧，那从职场的角度来攻击你，那就是你的弱点，因为对个人发展特别不利。其实公司分开就在这里，当你把私人东西暴露太多的时候，你本身是不安全的，最好是干干净净的一个什么呀职场中人，不要让人家太多了解你背后的私人的感情的问题和私人的生活，一旦暴露在外面，就是我们说为什么那个上市公司，就是在上市之前人家给你投资之前要他签土豆条款。 土豆条款， 土豆条款就是指什么呢，就是哪怕是夫妻关系，作为股东也怕出事儿，就是离婚。一旦你们之间有婚变，直接会造成公司资产的流失，以及对投资人投资的这种资金安全的影响。可想而知，这个人的感情是很不靠谱的。所以这是为什么各个层面都是禁止的。 对，因为一谈到这个情的这个事儿，就是它可能性太大了，不管是在什么岗位啊。所以说作为职场的，哪怕你是一名普通职员，如果说你真的爱上了你的同事，你特别希望全世界都来分享你的幸福，但即便是这种情况下，暂时你先要保密一下，应该算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当然前提是你要把工作和生活分开。 其实从我们这个就每个人的职业发展青春来说，我们是不建议在职场中谈恋爱的。因为一个是兔子不吃窝边草，另外一个来讲呢，都在一个工作性质之下的地方工作呢，会有什么呢？会有矛盾。因为家不长理不短这点事儿，公司是这点，回去还是这点事儿，没有新鲜感不说，而且容易出现争执啊，就是你自己过得可能也不舒服，好像没有生活，对吧？全是工作，所以从他自身的发展不是特别有利。当然央企、国企、政府机关，他的工作性质当中很多有很多的包容性，我认为这些地方可以接受，以及很小的夫妻二人店这样的地方我觉得也还可以，因为它本身没有一种什么呀企业发展的这种那么大的愿景啊和规模的期待，但是对于一些私企、一些发展中的一些个创业型企业，这就比较忌讳了。我们也都知道，不光是办公室恋情，就是一种联姻关系也好啊，裙带关系也好啊，还有我们说的亲属关系啊，都是被禁止的。 水太深哈，水太深。 特别，你像有一些机构，基本上有些公司的每一个分公司的负责人全是亲戚，那就会让没有亲戚的人，亲戚关系觉得自己啊，没有机会，有天花板在挡着，我不想干了，他会主动离开的。所以优秀的人才在这样的机构当中，首先他进不去，第二也留不住。 所以要谨慎吧。 你像比如说某某人的女朋友做了这个执行副总裁的时候，你觉得其他人还有机会吗？而他的能力又不是最强的，他就变成了一个人情的管理，所以不是法制化的制度化的管理，这样的话呢公司做不大，而且呢也做不长啊。更关键的是因为感情的问题，也有可能会暴露很多不该知道的公司的机密，一旦在感情破裂之时，也是企业在面对断崖的状态，也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说这事儿就是可大可小， 可大可小。 因此就是不光是个人的情感问题，如果陷入到这个漩涡当中，你要谨慎。就你所在的这个公司或企业有类似这样的这种裙带关系的话，你也要谨慎。 要谨慎，然后如果你是负责人的话，一定要禁止。如果你是这个当中的一个人的话呢，我觉得作为参与者来说呢，尽早的给另外一半安排后路，对，安排后路，然后不要在一起影响公司和大团队的发展，这样未来也会影响你们之间的关系。有一点这种陌生感、距离感，然后对两个人的关系其实有好处的。 你要说一直都好哈，两个人一直都好，都特别幸福， 那也行， 也挺好的，真的也挺好的，因为谁也不愿意去拆一段姻缘，特别怕这个分手了。 对， 分手了你说走了一个还好，就怕都还在这儿。分手了还是同事，如果处理不好的话，会让你身边的同事甚至老板包括自己都很抓狂的。 对呀、啊、 碰到过这样的事情吗？ 有啊，年初就遇到了。就是跟我们合作的一家网络公司入驻我们这里，然后为我们安装设备，结果和我们一个同事之间呢，就我后来才知道的，结果他们一分手，这个我们这老师也没待住就走了。就这种我们说莫名其妙的发生的恋情，有时候我们是没法察觉的，因为年轻人他来火花什么时候这不给你打招呼， 来的也快去的也快啊。 对啊，那我其实我觉得来感觉不到，但去是真能感觉到，一旦分手马上那个就能感觉到这个女生的状态会有很大的变化。因为在谈感情的过程中，人是没有什么智商的，他那个整个对所有事情的判断，就开心不开心可能更重要，什么工作啦、业绩啦以及领导啊全都不重要了，就是我们不能把自己的关注点放在那上面去，我们是来工作的，是来解决问题的，但是办公室恋情是能创造和制造很多新的问题的。所以作为职业的什么呀职场新人来说，一定要抱着去公司效力去解决问题的这个思路啊，不要带着到那儿去找对象的一个思路啊，这个是不专业也不职业的。而且在真正的一些大企业当中，会越来越要求严格的执行这种制度，就是说你要签字并且承诺自己不在公司内部产生任何的婚姻恋情，一旦发现的话呢，其中离职的问题、职业发展就会断送一个人，会有这样的明文规定。那我们公司也是今年出了这样的规定，必须签字。那如果要是违反了的话呢，就直接处理。其实做管理是很残酷的，它根本就没有那么多的人情在里面，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做出这种决定 也是看了很多国际的先例，其他公司的先例，他们都是这么严格的，就是连一点一口气都不给你留。 嗯，不是不近人情，是因为作为一个企业的管理者，他要顾全大局， 是这样， 他必须得有这样的我们所谓的残酷在里面哈。所以有的时候碰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作为普通职员，你也要去换位思考，就是你要站在高一点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兴许你就能够理解老板的某些做法了。 对，嗯，是。 那说到这个办公室恋情啊，既然他屡禁不止哈，也禁不住的话，那一旦说分手，对于职业发展会有什么影响？你总结过吗？ 这个我还真没有那么多的总结，毕竟办公室恋情的这个事情啊，它有很多东西是你看不见的，它是比较隐蔽的，本身它就是隐蔽的，而它发生这个问题都是后期慢慢爆发出来的，不是你一下子能看到的啊。那我们比较担心呢，就是分手之后造成这种情绪的变化。电影像比如说这个前任123，你看前任123你能感觉到那两个人，尤其看到三啊，两个人的关系不好之后呢，老板就说你最近状态不好，你出去旅行吧。那基本全是这个样子，你说公司哪能让员工没事出去旅行呢？ 这还是个比较包容的老板呢哈。 对呀，那你说你要是心情一不好就出去旅行，谁来做业绩呢？谁来做公司的管理和经营呢？这就证明你看它就影响很大。尤其是我觉得现在的人呢，90后，他本身呢对自我的认知能力很强，很尊重自己的感受，一旦觉得不舒服的时候，他就有可能做出过激的行为，对于企业来说基本是没法阻止的。 对，如果说比较冲动的话，不仅是对于企业的损失，有可能对他自己来说也是一个损失，甚至有可能是人生职场的一个败笔。 嗯，是这样的啊，尤其是我们说办公室恋情当中最最忌讳的是上级跟下级的恋情啊，同级之间还好一点，上下级的恋情是最要不得的，也是杀伤力最大的啊。领导人的这种领导力啊和权威性会受到严重的质疑，然后自己失去了尊重啊，失去尊重以后你再说话人家都眼神都不一样。 嗯 啊，也就是说你这工作想继续往前想好好做估计也很难，而下面那个人呢也会被人鄙视，你看借某人上位， 就哪怕是我真的自己努力并没有接，但是也会有这样的怀疑， 人家也怀疑你。而且呢管理当中我说了出死角，这时候领导人说的话他也不一定听得进去了。我们都知道啊，自己的刀砍不了自己的疤，对吧？那自己的父母教不了自己孩子语文数学英语，有的时候说我常年去教他也不现实。为什么？因为管理和教学都需要距离感，一旦距离被打破的时候其实没有管理了。 嗯 啊，他们人与人之间就变成了别的关系了，就比较乱了。所以我们说一定要公私分明，就在这里，公中不允许有私。用老外讲的一句话叫 It's business not personal， 生意就是生意，私情就是私，必须彻底分开啊。 嗯，一旦说真的碰到了这样的情形啊，虽然你说我们能够做到公私分明，我们也能够真的做到这一点，但是别人不一定能 相 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就真的要考虑一个去留的问题。那么谁去谁留，那就像你节目开始的时候说的， 对， 谁损失小 谁损失小， 谁就撤吧， 谁影响小谁走。 嗯，这还算好的，最起码有一个好的结局哈，两个人甭管谁去谁留吧，还能幸福的在一起。特别怕什么呀，就是那种分开了的话吧，好聚好散也还行，我们还是好朋友，还是好同事。还有一种吧，他撕， 死缠烂打， 互相撕，对，互相吐槽， 嗯 啊，这种其实应该也是对于企业来讲挺头疼的事儿。你又没有说一个很好的理由开了他，人家分手了你就开了他吗？ 我们说分手也分为主动分手，对吧？自然这分手和被分手。如果说俩人都挺开明的，主动提出分手，哎，这个也行。这可能是最积极的了。大家都很开明，知道这件事走不长久。我用我们英文讲 ，Our relationship isn't going anywhere， 我们的关系其实已经走到尽头了。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哎，已经产生矛盾了，啊，从开始的这种热烈的情感，到慢慢的冷却下来，到遇到了很多工作中的矛盾和问题不断升级，最后俩人弄不下去了。这个过程中不好，因为它有内耗，企业内部的内耗。他已经夹杂在一起去了，以前一直很拼命的两个人，有可能会在这过程当中变得冷淡，啊，变得不配合，啊， 第三个呢，就是你刚才说这个被分手啊，他情感已经不在了，但是为什么那个人还在纠缠？为什么把我给分了，对吧？我为什么要离开？我凭什么离开？当到这个地步的时候，我们说其实他们情感已经不在了，而是一种能量的纠缠，就是一种什么呀，对这件事的不认可，以及对对方的，就是说白了，我们说恨一个人的核心不是因为什么呀，这人多讨厌，是因为得不到他的爱啊，这是更可怕的。所以能量的纠缠要是不解决清楚的话，那可能会对两个当事人都不太好。 如果说真的是不在一起了，但是还要共事的话，不要随意的去吐槽前任，保持沉默， 不要这么做。 对，哪怕你去说对方的好话，我觉得反而更能够得到很多人的尊重。如果人品是这样的话，恐怕这个人在工作上，在职场上也不会差到哪里。 对，但是想做到这么完善实在是不易，因为这件事情本身充满了荆棘。对。 今天我们在第二时段的时候呢，讲了一个挺有趣的话题哈，对于我来说还是蛮有趣的话题，就是职场办公室恋情吧。那一旦当我们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也无非就是做到以下几点。首先呢，这是一个比较忌讳的事儿，就能不出现就不出现。 对。 那么一旦出现的话呢，我们要把握好分寸，或去或留，最终要有个选择。 要快。 对。 对，这种事儿慢不得。 慢不得。 拖的时间越长，受影响的人和面儿越大。 对。第三呢，如果说真的我们已经走到尽头了，那分手就分手，还在一起呢是好同事。该干什么干什么，不要去吐槽对方，没有必要去互相撕，应该做到好聚好散。我相信如果能够在职场或者说在情感上做到游刃有余的人，他的人品也差不到哪去，那么职场上也自然能够见分晓。 对，谁都不愿意被八卦，也不愿意被吐槽，但是呢我们说八卦和吐槽本身对当事人都是不好的影响啊，会让别人重新审视你，然后把以前美丽的光环和印象全部打破。所以要想不被吐槽啊，最好就不要发生。 办公室恋情到底美好不美好，应该还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吧。 对，是的。 好，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职场帮帮团节目呢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我们的嘉宾，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稍后呢是专题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每当我站在这绚丽舞台的最中央，是你们给了我勇气和力量，走过风雨凄凉，还有难耐的孤独忧伤，只要坚强就能到达梦想的天堂。我们哭我们笑，我们疯我们狂，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挡，我们之间没有界限和仰望，永远不会把彼此淡忘，有失去有希望，有疲惫有成长，这是通往幸福的方向。我会永远守在我的老地方，去守护属于我们的幸福。